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国家大剧院和北京京剧院主办的京剧艺术家教学成果展近日落下帷幕，来听记者尚远的报道。 连续4天的演出分别由青年演员陆杰、魏学雷、侯宇、张凯担任主演，最后一场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朱强亲授青年演员张凯主演的《登鹏狮子·宦官沙溢》。向张凯传授此剧的马派名家朱强介绍说， 我这出这个《陈情令》啊，是石英先生介绍教的。我在88年08年的时候，用一出沙溢跟先生学了一学期。张凯现在开始学马派，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他有这种想法、这种渴望，我愿意把这些自己学到的、所知道的能够传授给他。 青年演员张凯说， 马先生曾经说过会通京话这4个字，我觉得我现在就处在一个刚刚学会的这么一个状态，怎么样能够打磨得更精致，到最后怎么样画到自己身上，我觉得是很难的。朱强老师在跟我说戏的过程当中呢，一直在强调，首先一定要非常准确，要达到一种很流畅的感觉。学习马派剧目是需要大量的舞台实践，达到一种很自然、很流畅的这种表现风格。我相信通过实践吧，能够有更多的收获。 再来关注几条旅游资讯。2018年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以及北京春运工作动员会近日举办。今年春运从2月1号开始，3月12号结束，一共40天。春运期间进出京的客流总量预计将达到4263万人次，同比增长1.7%。春运客流节前相对平稳分散，节后4种客流叠加高度集中，是今年春运最大的特点。元旦假期刚过，大家又开始期盼春节了。根据线上旅行社的一份最新数据，已经有超过5万名游客预定了春节旅游的行程。数据还显示，2018年春节家庭游的增长比例为历年最高，有全家去东南亚海岛过冬的，有夫妻二人去澳大利亚大堡礁乘飞机观光的，甚至连包船去南极过春节都成为各大旅行社推荐的爆款。密云区快乐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日前在密云南山滑雪场启动，本次活动的时间跨度为全年，预计将有超过6万人参加。为了配合这次冰雪嘉年华，密云区还将在2月底到3月初举办春雪狂欢节。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7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和有关旅行社近期暂时不要前往或组织赴叙利亚旅游。公告说，叙利亚目前仍然属于旅行高风险国家，叙利亚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仍然在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晴朗，光照充足，但气温受冷气团的压制上升乏力，最高气温将停留在-20摄氏度以下。加之今天的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天气变得更加的寒冷了。今天夜间冷空气继续发威，最低气温预计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 哎呀，这是冻得嘴都不利落了啊！为了这已经是入冬以来的新低了啊，天气可以说是天寒地冻，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而且今天傍晚前后风力是进一步的加大，出行还应该注意防范高空坠物，确保人身以及财物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二转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二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外边天寒地冻，但我们的家里边是四季常温20摄氏度，来进来暖和一下吧。直播的住在876，马上开始。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今天的这个天呀，真的舌头都冻短了，说话真的是有点打磕吧。 是，时都念不清楚。 真是时是时，事是事啊。哦，太冷了，这手都出不来。 是的，是的。不过现在已经进入三九了嘛， 是 三九天，如果要是再不冷的话，也说不过去了。 昨天我们还聊呢，估计冷也就冷这么一段了。 是的， 今年冬天最冷的时间已经到了啊，过去了，可能就是相对温暖了。 是的， 嗯， 到春节的时候，真的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 哎呀，多好啊！盼望着那一天，又能放假，还能看着花开啊。好，今天呢，住在876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2018年，我们在这个点儿一直守候着各位啊，我们的家不变，就是在这儿啊，一直跟您聊一些关于家的话题。今天呢，又是特别幸福的时间啊，因为我们做客进家里边的又是一位女士啊，而且是非常漂亮的一位女士，同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来自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欢迎艳红。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么大冷天听我们在这儿得不得？ 不，只要在节目当中能够给大家，一些大家需要的常识或者是知识，我相信大家都会满意的。 会的，一定会。 是，因为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已经跟我们的美女设计师已经聊过了玄关 门厅 、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后来呢也给我们发了私信啊，也说了，哎呀，受益匪浅，但是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天天都会有嘛，尽可能的用一年的时间先给大家梳理这些，一定会给大家一些大家需要的常识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把视角往里面走了， 就是往里边走一走。 是的， 咱们说一说卧室啊。 这么快啊， 是走得太快了是吧。咱们说一说这个客厅吧。是不是 对，进了门厅换完鞋得坐下了。咱别一下蹦进去这样。这好，你看夏明到家的基本动作，踢完鞋等就蹦床上休息。 我们开间嘛，你没办法是不是。 你那个户型好小。 哎，咱说一说客厅。客厅其实是过去。这个你像我的父母，包括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买客厅家具啊，咱先说家具，喜欢买什么的，买木头的，看着沉闷。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好像玄关呀、门厅的概念不是特别的足， 对， 就是客厅是彰显一个主人他的那种品味，他的整个家的那种深厚的那种家族的那种感觉在里边。他们觉得就是中国人要稳稳当当的，而且呢这个感觉特别的，他们觉得家是一个能让人稳定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选这种特别木质感特别厚重的东西。 对， 当然那时候房子也大啊。而现在呢不一样了， 你看我们家就以布艺为主，我就觉得要舒服嘛，而且呢，所以我招待朋友到家里了，我希望给他们的那种感觉不要太硬，要软一些的，所以我会选一些这样的家具。 对， 这种时代感其实也跟使用有关。像咱父母那一代呢，朋友、邻居、同事到家里会非常多。如果你是真是布艺的，不好打理啊。 对 啊，实木的多好擦呢。 对。 然后，但是呢，现在您的同事会经常上您家吗？ 嗯。 您的邻居上您家串过门吗？ 嗯。 朋友上家里聚会的也少吧？ 对。 所以它功能性改变了。 好惨啊！人缘太不好。 不，现在聚会的地方多，因为你比如说。好，家里有一些事情可能不太方便，比如说好，你家里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同事要去家里去坐坐聚会啊，吃个饭啊，太闹可能也不太方便，所以现在比如说喝个下午茶的地方啊，外头饭馆的地方其实也是聚会的一个好地方。而且呢，之前呢我看过一个数据的介绍，说基本上一个人一天要在家的时间超过十个小时。在家的时间超过十个小时，在客厅的时间超过三个小时。所以那也就是说，除了三个小时在客厅，剩下时间肯定就是在卧室休息了。 对， 所以三个小时在客厅那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要是你把你的客厅布置的特别的色彩也好啊，然后你觉得也舒适啊，那太惬意了。所以小胖老说了一个概念，说啊，比如说在客厅里头自己要放一个自己坐着最舒服的榻也好啊，或者说沙发也好，然后自己在那儿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喝一杯自己喜爱喝的饮料，那种感觉肯定特别的惬意。 对，所以现在其实客厅功能性也有所转变。 是的， 就从原来的待客会客，可能现在慢慢的开始往更加私人化，或者功能性更齐备，但是越来越私人化，越来越个人化的那个空间来走。 对，共享空间变思想空间了。为什么现在其实也不说咱现在不需要让现在是有家庭老人孩子的问题，其实原先也有啊。但是原先大家就喜欢那种闹闹腾腾的，热热闹闹的，谁到谁家都不见外，可能说也不用敲门，一推门就进了。然后孩子也是，他愿在这儿吃就在这儿吃，隔壁家有肉香他就跑到隔壁吃，这都是很正常的啊。但现在大家都是更注重一些隐私，希望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他要产生一些距离的东西，保持这种新鲜。然后所以大家可能都约在外面，这个客厅呢就由会客更多的是自我享受，所以这块变成一个体现自我感觉、自我的这种品味的这种空间的功能性会更多。他更多想的不是说客人来了会怎么样，客人要坐什么样的沙发舒服，客人要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风格更适合大家，而是我要怎么样，更注重个人的各种感受了。 下一次我买另一套房子的时候，我一定按照这样装。现在的不行，还是会客功能太强大。沙发买的太大了，坐的人当时算的，十个人应该可以坐得下。好，就买这个了。 天哪， 塞得忒满了。 我大的， 你是为了砸金花使的吧？ 那是狼人杀，我觉得。 对对对。那比如说从你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咱们客厅就按标准的，比如说15或者20平米这么一个方正的客厅，咱们应该怎么去布置和去规划的比较合理？ 其实呢，大家就是常说的三大件嘛，客厅里面是沙发、电视，再就是电视柜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最先啊问装自行装修的时候，都会跟我说：“哎，设计师，我们家电视墙怎么做呀？” 还真是。 然后呢，这得要什么风格呢？然后就围绕这个风格展开了啊。既然电视墙是这风格，其他就是这样。所以大家最关注的是我电视墙怎么样？我的沙发怎么样？这两样定了，好，那就是大调的主题定了啊。所以咱们家，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其实电视墙。逐渐的大家不太提了啊， 对， 真的，你在家里那真是个摆设了。 是的， 你经常会被手机、iPad 替代了。 按小胖的话说，就包括我们家也一样，原来的时候就得是标配。就比如说原来的时候也房子也不可能说专门有一个客厅，两室一厅，这个概念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 左边卧室如果要是安了一个电视， 嗯， 右边卧室也得安一个，左边卧室安了一空调，右边也得，它都是标配。 嗯， 但是现在可能它的功能性更多了， 对， 卧室不一定要安电视了，你可能睡前躺着看看书啊，啊，或者是 刷刷手机呀， 对呀，可能就是这样了。所以电视墙，比如说如果要是我们家的话， 嗯， 客厅里我们家确实没有电视。 嗯， 确实没有，没有把电视。 是壁炉吗？ 也不太安全。 有 但是电视我就放到餐厅去了。 嗯、 啊，就在那儿看电视、 嗯， 而且平时可能更多的时候都拿着 pad、 嗯、 在那上的想看新闻啊、 嗯， 啊，包括想看电视，其实在 pad 上也都可以完成， 对对， 没有问题、 嗯。而且自主性会更强，不用迁就孩子来看动画片、 嗯、 也不用迁就老人要看养生频道， 是 吧？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刚才把小芳的话转了呢、 嗯、 你说的是沙发，我为什么说电视呢？因为沙发经常是围绕电视来定的、 嗯、 就比如家里老人，我就要端端正正坐在沙发上我看电视、 嗯、 那你是一种白发，三加二加一，或者说三加二加二，就两个扶手椅、 嗯、 啊。当然有的家里可能是我为了节省空间用个 L 型，这都是比较常规的白发。但是呢，如果像现在咱们就不看电视了，我也家里没有电视墙、 嗯、 我家里最常待的就是两个人或三个人的情况下，男女主人一人拿个手机在那玩的情况对刷，那是不是我两个扶手椅或两个双人沙发对摆就可以解决这功能、 嗯、 沟通起来也方便，可能刷着刷手机还跟对面聊一下，你看我这个有朋友说一什么什么什么新闻、 哦、 特好玩，大家沟通也方便。 我以为是小胖那种、嗯、俩人面对面还发信息，去帮我拿一苹果来。 有这可能。 可能、嗯、 然后要不就说嗯，两个对放的双人沙发呢，说得嗯，坐会儿我累了、 嗯、 我躺一下、 哎、 那哎，他躺下我也躺一下，还是对躺着也挺舒服 的、 嗯、 的 啊。其实有些时候特别中午小憩的时候，我不想回卧室啊、 嗯、 还得重新整理床，那我就在沙发上躺一下。所以现在更多的沙发不光要坐得舒服，还得躺着舒服。嗯，因为这它完成了其他的功能性，就是一个中午武器的这个功能。 我们家那个就买的太舒服了、 嗯、 我老是在那儿睡觉， 起不来， 真的老在那儿睡觉。 那我劝您在上头放一个小凉被、 哦、有有有、哦、厚的薄的全有。 哎呦我天， 厚其实有一天晚上啊、就是也是看片子，看的时间长了就睡着了，睡着起来之后呢，片子也演完了， 嗯， 就感觉吧不好，这种感觉不好，我觉得睡觉还是应该在床上睡， 是， 所以我就说不行，我这沙发我一定得给它换了，我给它 换个不舒服的， 换一不舒服，就跟过去似的。你看过去，你咱参观那些园林啊什么的， 嗯、 人家那会客厅那椅子是什么样的？ 你必须端坐， 就根本不是给你靠的机会，对吧？ 嗯， 你就端坐着聊事儿， 嗯， 聊完事儿咱该哪儿舒服，咱去哪儿侧着去，再去聊别的事儿去、 嗯， 对吧？ 对， 换一个地方了。 嗯， 所以客厅我觉得没必要，就像那个艳红说的，我就买一沙发。啊不，俩吧，俩啊，买俩沙发，对不对？剩下的朋友们来了就来看看，这就是我们家啊。看完了之后走，咱楼下找地方，那桌游啊，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吃饭啊，干嘛？咱都出去了，不在家待着了。 是的，是的。 其实有些时候家里头，你发现没有，家里的如果是可能男士还少，因为男士大多数咱出去了啊、 嗯、 喝个酒啊干嘛了、 嗯、 但女性有时候会在家里招待一下闺蜜啊，或者是说有朋友带着孩子上家里玩那种，但他们也很少是坐在沙发区的、 嗯、 经常是坐到餐厅餐桌边上的、 哦、 因为他要多一个功能，放零食啊饮料啊， 嗯， 他喝着下午茶聊着天，或者是说手里拿着 iPad 也好放， 嗯， 因为毕竟沙发和茶几的这种高度是你不方便放的，我放下再起来， 嗯， 你老是在做一个弯腰动作、 嗯、 啊是不太方便的。 哎，今天啊正好我觉得咱们仨代表了三个不同的人群， 嗯， 真的啊，就是像花花他们家是上有老下有小， 对， 对不对？一家的客厅它可能需要的功能更多， 对， 而且可能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间，客厅其实还蛮长的， 对。 嗯，艳红他们家呢，女孩嘛，又是设计师，对生活品味要求很高，同时呢，她对这个又非常之了解，她可以打破很多我们常规的东西，所以他们家肯定是最不一样的。 对， 我们家相对就是相对传统一些的，传统一些的，目前还没孩子， 嗯 啊，养了一只小宠物。 嗯， 平时呢，在这个客厅里边更多干的事儿，其实啊， 就是当把电视当个背景， 嗯， 然后呢一起刷一刷聊聊天儿， 嗯， 或者朋友来了，嗯，喝喝茶，也具有这样的功能， 嗯， 三个人可能不太一样， 嗯， 先说你们家呗，嗯，你们家是什么样的？ 我们家呀， 啊， 我们家客厅可以说是一个中空状态。嗯， 哦，还没进家具呢， 不是没进家具，是我很多人家常规的是一种维和状态， 对， 就是应该是像王维老师家里这种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在一起经常聚在一块儿。但是我们家呢，人员特别简单，就两口人， 哦， 也是没有孩子，然后所以我们不用考虑小孩啊什么的。老人呢又是离我们家就两站地，开车几分钟的路程，所以他们也不怎么经常来。那我那中空呢是什么呢？是前段时间我不是腿骨折了嘛， 哦， 然后要行方便于我轮椅来和转，在客厅里我要我转着轮椅能拿到所有的东西。后来等那个腿好了，轮椅撤掉了，我突然发现这种摆放方式特别的好，因为它的客厅中间空空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范围非常的自由，然后就一直没有恢复回去。而现在发现很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我练个瑜伽呀，做一些什么体能训练，在中间有中空子一块地儿特爽。所以我觉得也是能完成一定的功能性的， 也不错， 嗯， 也不错， 对， 嗯，对。 然后朋友什么的邻居啊经常上我们家坐会儿的时候呢，在这儿也挺好呀，然后自己坐沙发呢，坐餐桌附近的， 嗯， 都可以分散中间，还不觉得挤。虽说客厅不大吧，但因为我这是一个中空的设计，我觉得蛮大的。 那你们家就可以算是极简的那种客厅设计了。 其实不是，我们家还真是美式的设计。 哎呦我的天， 所以呢这种美式的就是其实人带更多的是那种家庭氛围浓一些的， 对呀， 啊，然后团和。其实我原先是认为我们家人太少了， 哦， 啊，太空，我是怕做了极简的话更显得冷清。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其实每个家的这种装修可能说你缺什么，有些时候反而希望做成什么。 是的，是的，是的， 对， 是，哎呀，那看来小胖跟你那儿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 其实其实他们家的人员结构跟你那儿的很像， 像， 对，嗯，但是小胖呢为了更方便，他都把沙发边上的茶几去了， 对，就为了给我们家狗狗创造更大的空间，让他跑一跑。 喝水怎么办呢？放地上。 我们家沙发就是那个， 对，有手脚， 扶手，非常宽， 硬的那种， 对，非常宽，它上边你摆一台电脑都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你甚至把一电视放上去都没问题，非常， 哦， 能有这么小半米吧， 嗯， 小半米宽。然后我比如喝茶也好啊，喝什么也好，因为也就我自己喝， 嗯， 所以我就会放在那个扶手旁边， 嗯， 啊，零食啊什么都可以放在那上面， 就能解决了。 包括书也是放在那边， 哎，挺好的。 对， 嗯， 最关键是因为我们家的狗没有地方，所以我就把那个非常占地方的茶几把它拿走了。 嗯， 拿走了之后，我发现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人都会有这样的毛病，就一看见哪儿有空间了，他可能就会往那个空间放东西。如果这空间没有了，我也不放了，所以显得也不会那么乱了。 嗯， 我们家原来那茶几上面就哇，包括我的茶台、我的茶具，包括有些书，还有所有的遥控器全在那上面摆着，全摆着啊。 嗯， 所以显得特别乱。 嗯， 拿走了之后呢，反正这些东西也都在，只不过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放在靠背扶手的，有一个小挂帘那种的， 嗯， 杂志什么的遥控器全都放在那里边， 哦， 茶台我不要了，因为用的时间太少太少了， 嗯， 撤掉了不要了，嗯，感觉跟我的生活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干扰，但是我腾出了一个相当大的空间出来。 所以你发现了吗？不管什么家具的存在，它的实现是为了用。 对， 当这个功能没用的时候，它就会逐渐的消失，会改变另外一种形式存在。 嗯，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谈这主题，客厅究竟以什么形式存在。 嗯，对，这个以什么形式存在，依照于你怎么用，这个可能 你需要什么， 你需要什么，对对对，这个可能会很个人化，但是同时我觉得应该在客厅里边的装饰也好， 嗯， 买的家具也好， 嗯， 它是不是有一些区域最好是你不要碰的，比如说色彩， 嗯， 什么样的色彩您最好别在客厅里边用了，这些您要在客厅里边用吧，显着哎呦我天天看着就燥啊。 嗯， 啊，其实我觉得倒没有，因为我自己做设计师的，我的接受度会非常高。 哎呀，我的天， 只是说我觉得不太适合的是什么，大家就是有个三不要的原则。 嗯， 第一个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坦白。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住在八七六的客厅里边啊，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呢，我们为什么要在客厅里边待着呢？是因为我们装到这儿了啊，我们请来了一位设计师，哎呀，你头衔太多了，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的发起人王艳红，欢迎艳红。 大家好，主持人们好。 其实客厅真的是好重要的， 是的。 要说的话题也有很多，所以我就希望今天咱们只是从搭配或者从色彩简单的来说说，因为客厅的功能性不一样，我相信你未来的布置也好，它的色彩也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没关系。咱们 主要先说一下现在的流行色，也就是说大家常提到的性冷淡，大家也很奇怪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会这么火爆，但其实呢也是大家表现了一种态度吧。其实大家就是可能晒外界的刺激过多了，希望能有一个休憩的港湾，回到家放松一下，大家可以用这种淡淡的灰色缓解自己平时这种紧张的情绪，绷紧的神经，所以灰色就大流，特别流行啊！包括今年连服装都是灰色的、驼色的，或者是那种和尚色的，就是真是很流行。但是服装的流行跟咱们家居颜色也是还可以，都是能互通的嘛啊！比如刚才咱们提到了很多适合女性的颜色，小女孩的明黄色，浪漫公主的粉色、紫色，女性的那种可能深紫、酒红，这种都是适合的，或者玫瑰红很热烈的，来配这个灰色的底衬，主色调。但是家里还有另外一半，就是男主人，那男主人我不喜欢这么花哨、这么明亮的颜色，但我还是喜欢深邃的蓝色，我喜欢这种米色、咖色啊，这种有深重的这种，特别是家里头配的最多的客厅是，我有了灰色的背景墙，我沙发配什么颜色？想放松的话，深灰色的深灰色的墙，你配一个米色的沙发，赭石色，也就是褐色，像石头一样颜色的沙发都可以。这样的话，大面积搭起来还是很舒服。然后呢，为了照顾女主人，你给她丢一个亮亮的玫瑰红的小扣包在上面，她过一段时间心情不好了，这阵儿啊，那我给她换一个颜色，我换成绿色，换成明黄色，让她有一个小女孩的心，不也很好吗？咱们随着季节的变化，把软饰一换，心情又不一样了。所以灰色真的很百搭。 真的，通过你这么一说，我先是觉得灰色，天哪，可能唯一在我印象当中适合的就配白色，啊，配黑色， 就是这个色系的。 是是是，但是没想到你刚才说了这么多的颜色， 对， 而且都是 很活泼的颜色， 嗯， 哎，反而还很搭。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会非常时尚 fashion 的，而且说这家里头会有活力了。 嗯、 我想放松的情况下，我搭面积都是灰色，神经很放松。 嗯， 但是呢，又不能说我太过于沉静禅意了吧？那我就需要一些小亮色来刺激一下自己，调剂一下。但是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刚才咱们说家里不要过多的大面积的造色，那还有就是配色的时候它的比例关系的问题，你的配色不要超过30%，你的主色调不要超3个颜色。 嗯，哦，要不然就会显得屋子里很乱。 对，就是因为很多人他是没有这种色彩搭配能力的，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专业嘛，啊，搭不好了家里就会过花。啊，为什么有的人说，哎呀，这套家具我在人展场看得很漂亮啊，我也是用到它的背景色，我也是摆的同样东西回来，为什么家里乱了呢？因为它放了多种颜色的靠包、地毯的一种颜色，家里一数，哇，10个颜色， 是 比那个7色谱还要多3个颜色。 哦，所以小胖， 乱了， 你如果在你们家客厅搭配颜色多了也不太合适， 嗯， 因为你们家狗就是这种灰色，以后应该想搭，哎，把狗抱。哎，怎么样，搭不搭？ 嗯，对，这还是一个生活物。哦，你这样下次呢，想买什么，你把你家狗抱着， 哎， 给它弄个小领结，你说我要换个黄色搭狗身上看看。 哎，这倒也是个办法哈。 哎呀，移动的壁纸这是。哦，好啊，这咱们来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吧。 嗯， 好不好？它呢可能不是色系的搭配了，可能是一些这个需要重新的再装饰或者装修了。 嗯， 猫说了说，我想问问客厅的隔音应该怎么来做一下。现在的楼房吧，隔音都特别不好，比如说我们家那客厅那一面墙呢跟邻居的客厅应该是就隔了一面墙， 嗯嗯，共用墙， 邻居呢看电视就跟我们家看电视似的， 嗯嗯， 就这根本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嗯， 你就但凡说点话，说点悄悄话， 嗯 对面这个耳朵好了都能听得见。 嗯， 像这个的话他应该怎么在后期处理一下能够把这个隔音的问题做掉呢？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回到第一话题，你做个电视墙呀。当然墙不一定说像咱们传统意义说的各种什么装饰，它主要是作为一个吸音隔音作用。 嗯， 就是这面墙你整个做上一个隔音岩棉啊，还有这种吸音板，因为对它既可以解决你是这边室内的吸音那边的隔音，还有一个墙面装饰立体感。嗯，这样的话就是3项功能实现， 嗯， 其实是很好处理的，但是一定是在装修初期做。当然，如果他现在是住进去了， 哦， 二手房了，我就或者是说现在我整个家庭是比较固定，装修已经固定了， 嗯， 但是后发现了这问题，那也没关系，只要这面墙重新做个软包，或者是硬包， 哦， 都可以，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软包我们都知道，因为原来我们做过那个， 嗯， 就是录音棚， 嗯， 录音棚里边不就有那种吸音， 嗯， 吸音棉吗？ 嗯， 但那不好看。 现在的饰面材就是像你们常做的是一种皮革质的，或者是一种蒙布式的， 嗯， 现在的软包的形式很多，有的它还有一种叫硬包，其实跟软包差不多，但它所不用的就是它不用海绵了。 哦， 它就不会像那个面包一样泡泡的那种，就立体感缺乏。 嗯， 然后其实现在很多大的一些高档的楼盘都会做一些硬包的墙面，咱们要去一些公共场所的酒店也会看到，你会墙上你看了觉得，哎，这个应该是布吧，但它是有棱有角的，有立体感的，那就是硬包。 哦， 嗯，它做上以后也会取掉一定的作用。当然，你要说如果两家中间那个承重墙呢，它不是承重墙，它那是那种石膏轻体墙的话，它就是那种空心石膏的，它的隔音特别不好情况下，我建议它打上龙骨，做上隔音板，再做这个软包或硬包， 哦， 嗯，就会效果好很多。 是， 而且这个施工是可以在家庭不搬家的情况下可以来去施工的。 是， 嗯，这半天一天就做完了。 尤其原来的老房子都是这样，就比如说，原来咱们某位同事他们家， 嗯， 就一跟我说，梅子，咱俩出去打会儿台球， 嗯， 怎么了？这隔壁又打孩子呢啊，这么清楚啊？哎呀，打得我心里都落不下，那算出去走走啊，或者人家 都想劝孩子离家出走了， 或者隔壁打电话呢，哎呦是吗？听见聊什么，断断续续的， 嗯。 大概说问他姑娘什么时候回来吃饭，你听听，这听得好清楚的。 这确实有这个问题，因为我前段时间就解决了一个老客户，他那个他们家就存在，他主卧室，然后原先那个隔壁没人住，常年没人住，挺好，装修也没发现，住了几年，突然隔壁人给出租了，而且是搞做健身房。他这就受不了了呀，然后呢就跟我说怎么办啊，然后我说这么着吧，你跟对面先协商一下，他说健身房也要做隔音处理的，你花钱把你家的被床主卧床后面那面墙给他做一下，然后他们说他说可以做，但是他们的工人说他不会做。我这不是不会做，我说这么着吧，我说我们公司派两个工人，我来给你做了，他不就完了吗，把这个隔音吸音问题一解决，那你可能会占对方点空间，但是因为他打扰到这边了呀，那他也没有道理拒绝，我出了钱在你那儿占点地方，其实就是4到5公分，也没有多少，但解决了两家的矛盾问题，你也不用在这边听着那边教练在说深蹲，然后你这在这边还得想起床我也做两个吧。 对，有的时候这个是没办法，看自己的心态是吧，你想你应该是免费上了一节私教课呢，跟着一块儿练 吧。网上算了，自己也受不了呀。 这个问题就在于你今天累了不想练，那边开练了，怎么办啊？ 这个对吧，得有人带动，持之以恒，是不是？好吧，您去咨询一下，像这个的，因为这个算是一个小活啊。 对， 一般的像装饰 公司 会接吗？ 不爱接的。 那找哪儿会比较好呢？ 他直接找做软包的，人家就是 直接 就给他做了，而且那是两尺加工，加工好过来一安装就可以了，就是半天的活儿， 就是相当于做软装的， 对， 是吧？ 其实不知道是什么叫做软装软包的，就是找一个做窗帘的，你说哎，我们家要做个软包，他就给您做了。 他们就知道这个， 对， 哎呀，真好。刚刚咱们说了客厅的颜色，其实客厅的颜色可以百搭啊。刚才。美女设计师已经介绍过了，但是我觉得客厅里还有一件东西也很重要，就是这个客厅的灯，你觉得客厅的灯应该怎么跟自己的色彩啊，包括你的家具去搭配呢？ 其实客厅的灯呢有两个作用，一个是照明，一个是装饰。其实原先大家经常想到的就是我这灯得漂亮，我得要水晶灯，哎，我们家买了这大房子，这水晶灯一定要好，所有人第一想法就是我反碰到客户80%，大多数我说我们家客厅的灯可以贵一点儿，这是第一反应，觉得这是门面中的门面啊，但其实这个灯真的可以不用那么的贵，经常你一辆车掉在那儿也没有说起多大效果，只是大家看哦，这灯好贵呀、啊。你是像某一大厦那个 能掉一辆车在那儿吧，也就不在乎它贵不贵了。 但是实际上它没有说真正的装点咱们家里头说起多大的氛围烘托，只是进去抢眼的看到这个灯，但咱家不是卖灯的呀，咱还要实用不是吗？其实现在家里呢大多房高不高，市里的房高2米5到2米8，2米5、6的是居多的，2米8那都是很高房高，但是你吊上一个大吊灯它至少50-60公分啊，有的站在那儿觉得你不用伸手你都觉得头顶能碰到灯了， 对，而且那么大你会觉得在灯下会觉得有些许压抑， 很压抑，然后呢而且它的灯光会有些时候咱们在直立站起来的时候那灯光就在你眼梢上方一分，它非常刺眼，这就造成家里的光污染了，人的心情是会烦躁的。其实咱们家里在设计的时候我建议以后可以多用点点光源在客厅里， 就是射灯类似于那样的， 除了射灯啊灯带呀、落地灯啊台灯啊壁灯啊，这些都是可以来用的，而且咱们现在客厅里谁也不用说要非常旺明辣，就是特别明亮的说我要去看个书干什么的， 找东西的时候得开 啊，对， 是吧？哎，狗哪儿去了？开灯。 小胖家不能要灰箱，怕踩到狗。 他有名字， 喊他一下自己出来。好吧，那个还有就是说，这个亮，其实说点光源并不意味着不亮，只是说我在需要哪个点的时候，我只开它就够了。 然后呢在把所有点光源全开的时候，你的房间达到一定的照度就可以了，这样解决了顶部压抑的问题，而且在点缀上可能更有情趣。咱们家里的这种照亮的光源，它当点光源出现的时候，它是有节奏变化的，也是能调静一定的情趣的，会更有时尚感，也会更照明你的那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区域感。比如这客厅本身不大，如果说我就一个大吊灯照完了，这个一览无余，这个空间有多大，你看得非常清楚。然后我点光源，我客厅可能沙发旁边我放一落地灯，然后我餐厅的位置呢，我从墙壁伸出一个摇臂灯，需要时候拉出来，不需要我给推回墙面。然后呢，在电视那边呢，可能是墙面上会有也有壁灯或者地灯打起来的。我回到走外卧室，回卧室的通道走廊的地方有。照的脚下的这种那个夜行灯，那各种这种点光源出现的时候，我所有功能是实现的，然后呢还会更有情趣，也更节能啊，这是很符合国家要求嘛， 是这样是这样。我一朋友家就是客厅装一个大的水晶灯，还很漂亮，然后餐厅也安了一个类似的，只不过是小了一圈，等到我下次再去，我说，哎，我说你们家这么大水晶灯怎么不亮呢？说我妈觉得费电，六个灯泡她摘了仨，就剩仨了，所以不太亮。嗨，我说那不多余吗？那你还不如不玩这么大灯呢。 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一个是不节能，再就是灯泡坏了不好换。现在家里头备梯子的不多，但是真要上去，你要换这些灯泡也是挺累的。而且它的清洗是个问题呀、我小时候特别不好的记忆就是我父母家装了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那水晶灯，每年啊就是平时还好，可能凑凑合合的擦擦就行了，父母不会那么盯着，到过年的时候我妈肯定要在底下盯着我，一个一个的要把那上面的珠子擦亮。 哎呦我的天， 绝对是颈椎病。 这是属于年代感。 对， 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包括我们老家啊，就是那个房子也是装的叮了咣啷的，这就挂了好多珠珠，当时一个一个挂，一个一个往上挂，但现在你去到灯饰城好像做这个的也少了，人家是有那个什么，比如说你真的是那个别墅或者是 loft， 你一进去的那个所谓客厅空间， 它有 挑高， 挑 高可能达到4米5，它一定得有一个稍微滴溜的长一点的灯，才能把这个空间给照亮了，对吧？所以它有那样的灯，其他的现在你去看，基本上灯是越做越小，就像刚刚艳红说的，它可能是点光源，它可能壁灯，或者是我买过一个品牌的灯是一套，所有的设计都是一样的。然后但是在不同区域用的，它有壁灯，有上面的那个吸顶灯，还有那个射灯，而且它那个射灯是可以吸在上面，吸上去之后呢，你还可以换，如果你在那儿，对对对，换一个什么吸铁石的话，你可以再换到那个位置，就是你想让哪边更亮，它就可以换到那边，反正这也是随着我们的生活变化，科技变化，不断的日新月异， 对，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聊到这儿了啊，下一次咱们把这个客厅解决完了，咱们再解决一些其他的方面的东西，好不好？谢谢艳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明天下午的2点不见不散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